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到周五，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 now。 事实在等个结局，但故事在延续，你演了场滑稽的喜剧。要忘掉一个人，也许心里要带点怨恨，例如发现你没多单纯，我却有多愚蠢。这会不会是你唯一的谎言？不可能，不可能，这只不过是我第一次发现你的谎。有多漂亮，你是否有超能力，说穿全部都不留痕迹，不可思议，原来你的超能力瞬间能够封存我所有回忆，我在关闭嘴巴，就让假意真实真一假，你的笑话我无法消化。 Part of boom， 愿你爆炸，你炸到我心碎成了烟花。 My God， 那让我苦中作乐吧。这会不会是你唯一的谎言？不可能，不可能，这只不过是我第一次发现你的谎。你是否有超能力，说穿全部都不留痕迹，不可思议，原来你的超能力瞬间能够封存我所有回忆，我操 一样， 没办法，这个实在是太洗脑了哈。 是的， 超能力这样的一首歌曲，开启全新的一天。周五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 哎，今天我们迎着这首歌，并且在后续你能听到很多带着超能力的这样的音乐。对 ，Superman、Superwoman。 是一方面希望赋予各位在这一天的工作当中能有一种超能力的表现哈。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设定一个话题，跟各位来一起探讨，就是哎，幻没幻想过自己有一天有超能力？ 当然，天天幻想，尤其看穿越剧的时候。 嘿， 所以今天话题就是如果。你是超人，你希望拥有哪项超能力？ 是的，然后今天跟大家在听听 FM 聊天室，我们看一看千奇百怪的一些想法。 最重要的是，当你拥有这个超能力的时候，你想去干什么？ 对，然后我先开始我会发现说，小时候的一些幻想可能都是根据一些超级英雄他们的身上的能力所设定的，大家都有一种正义感， 什么拯救地球， 作为 拯救人类， 之类的。然后，但后来发现说，生活当中其实也有一种点点滴滴的生活上希望自己拥有的能力，对于你来说已经是超能力了。其实都可以让。 让我们有一种小的幻想哈。 是， 欢迎大家来留言。我们继续，我们把邓紫棋延续一下。曾经在小时候，我看过一部影片叫《透明人》。然后这个当时挺幻想自己有一天可以变得透明，但是呢后来发现说很多人在提到透明的时候都带着一点点小悲伤的情绪。 哦，是吗？ 好像就自己变透明了以后就反而不会被别人所关注到，就一种小伤心在其中。好比说我们把邓紫棋连放哈，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叫做透明，有没有想过自己当透明人的，来举个小手。 深夜无数的街道，连我陪着我，却怕我孤独的裂缝找得更寂寞。如果这是一个梦，注定没结果，那就让它是个梦，醒来就解脱。是否月光太煽情，让我突然变得感性，不讲人命，我孤身却难以安静。睁开眼睛，我们的路无法看清，先闭上眼睛，把一切暂停。到我的世界，就是你。就是了你，我看着自己变得透明，变得透明，可我被你太执迷，让我变得不像自己。在想念你的寂寞夜里，寂寞夜里，我想把自己变得透明，变得透明，想把你忘得干净，我的心只被你占领。感觉我遇上你，就像绵羊遇上山，我徘徊在爱你还是爱自己的狮子，在阴的赤裸的时候戴着面具，我对你说的是我听不明白的言语。你是太阳，我的星光下得多暗淡，你是海洋，你的情况我不从反抗，我越来越擅长对自己说谎，我想要你的绽放就把我埋藏。我的时间出生了你，出生了你，我看着自己变得透明，这是一种折磨，这是一种折磨，难道爱着你就要忘了我？这是一种折磨，这是一种折磨，我的时间出生了你，出生了你，我看着自己变得透明，变得透明，可我对你太执迷， 只想自己能变得透明，就有点像在电影《透明人》当中，然后或者在什么《神奇四侠》里面，然后你因为透明可以深入敌后，然后去解决一些问题，到后来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非常和平的年代，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啊。 可能还想干点别的，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举小手的8216就说了，说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对，所以到后来就感觉说，反而是变成了一种就。你知道现在躲避社交吗？然后或者说有一些尴尬的场景，自己不用找地缝了，哎，瞬间透明了，看不到 了。别人把目光转过来说，哎，空白了，这位上的人呢？我们小时候好像，比如说在抄答案的时候，或者考试的时候，想看小抄，或者说想要干点别的，看点课外书什么的，就希望自己透明，不要让老师看到自己。 没错，啊，然后老师就这一会儿就在点那谁呢？你给我出来！然后突然闪现在老师身边，吓一跳，是不是？哎，小时候有过各种无穷的幻想，而我们幻想这样的一个场景，可能更多的也是基于一些在比如电影啊、漫画当中的一些情景。 是， 然后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开始打开脑洞，再给我们贡献一些你的想法。好，继续保持，好不好？我们继续听到了一首歌，作为超人来说，上天入地，但是他少了一个能力，就是在海里。对，真正下海的时候，我 们就会想到说有很多的音乐，然后有很多自己一些代入感哈。听到了一首歌我是一只鱼，只不过这一次我们听到是一个现场版本，李荣浩跟欧阳娜娜的合作。 可不可以不想你，我需要振作一下，七八九月的天气像我需要和你下一场雨，需要你我是一只失礼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 去深潜， 对，深潜完了以后，你看到周围那些在你面前游得很慵懒的海洋生物之后，可能更想自己也变成一条鱼， 嗯， 对，然后不用什么背着沉重的氧气罐， 对对 对， 然后也不用有太多的这种负担，然后就可以在海里面生活， 尤其是在海里面可以睁开眼睛，然后看所有的生物，看海底美妙的世界， 对，没错， 嗯， 然后在昨天、前天，再包括上周提到的电影《夏日有晴天》， 嗯， 然后这个电影里面的它的一个设定。两个小男孩的主人公，嗯，他们就是海底的鱼， 哦， 人鱼， 哇， 哎，然后呢，他们 的人鱼， 对，而且那个他们的设定特别酷，就是在海底我是鱼，好， 嗯， 走到陆地我会瞬间变成人类， 好方便， 也不用下什么魔咒之类的， 也没有痛苦是吧？ 对，然后就可以在陆地生活享受，就一直在两边去游走。所以， 嗯， 在看那个电影的时候，这种放松的心情也是满足了小时候的一个幻想哈， 嗯。 今天我们同样要送出《夏日有晴天》的电影兑换券，两张，然后送给一位朋友。所以今天继续，大家如果想要最近看一看这部皮克斯工作室的影片的话，可以发送“夏日”两个字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然后在之后我们把这个兑换券挑一位送出去。 就是最后的两张呢，要抓紧最后的机会。 对对对，然后这个小时候幻想美人鱼的时候，都是小美人鱼那部影片或者动画片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美好的幻想，都小女生。然后后来慢慢长大了以后，就有很多黑化的童话出现，一些情境设定，美人鱼会变成海怪之类的。然后这边听到 黑化了， 对。然后我们继续还是听到更加传统的对于美人鱼的一种幻想，好像是若即若离的一个生活在海底的爱人跟恋人的感觉，来自于林俊杰《美人鱼》。 我在沙滩画个圆圈，属于我两个你世界，没有 和别人连线。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Oh yeah， 只要你在我身边，所有蜚语流言完全视而不见。请不要匆匆一面，一转身就沉入海平线。传说中你为爱甘心被搁浅，我也可以为你陷入海里面。怎么忍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我眼泪断了线。Oh yeah， 现实里有了我对你的眷恋，我愿意化作雕像等你出现。再见，再也不见，心碎了飘荡在海边，你抬头就看见。沙滩画个圆圈，属于我两岸一世界，不用和别人连线。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也不在乎身上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Oh yeah， 只要你在我身边，所有蜚语流言完全视而不见。请不要匆匆一面，一转身就沉入海平线。 小时候总是觉得美人鱼是那么的美好，那更多的美好是在于她回到海底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对， 但是我发现有些人哈，他可以瞬间改变自己的想法，也是个超能力， 挺厉害的。 刚才狮子就说了，说我从来不想，我脑子空空，啥也不想。瞬间我又看到他给我们留言，他说：“ 好长啊、 哎，其实如果有的话，我还挺想拥有飞行能力的。长这么大还没有上过天，飞机都没有坐过，有了快速飞行能力，哎。”什么飞来飞去也很方便、 是我早就觉得他应该是想飞， 对， 名字就叫会飞的狮子嘛， 是不是啊？想上天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不过请问贵庚不方龄啊，还没有飞过哈、来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想跟你一样上天飞行的不止你一个哈。 有毛毛听听哈，刚才也说我希望我会飞， 是这边飞儿乐团对吧，一直想要飞呢、要不然叫飞儿乐团呢，来我要飞。 是梦想无边无际的能源，我敢飞，有梦就追，依旧骄傲尊严的美，巨大的考验现在就要跨越。飞飞飞飞飞飞，我想飞，追追追。 是梦想，无边无际的能源，我敢飞，有梦就追，依旧骄傲尊严的美，巨大的考验现在就要跨越，飞飞飞飞飞飞，我想飞，追追追追追，绝不后退，飞飞飞飞飞飞，我想飞，耶，我要用力 乐团的我要飞，好多朋友说好听的一叫飞起来了， 是曾经不只是飞，还在我们九七次北京音乐广播盘旋了一整天哈， 是 乐团，好多朋友都好喜欢飞，而且我发现就很多男生尤其是他不喜欢那么短平快的超能力， 对 啊，就是说瞬间移动没有什么意思，我们就是要飞，我们要享受这个飞的过程， 是 哎，起飞降落啊，这个翱翔， 为什么想要这样的一个能力， 嗯， 就如果说想作为通勤工具，我还没坐过飞机呢，我想从这儿飞到、太累，就你飞过去的时候，你想你一下飞过去，好，飞机过去多长时间？你飞，比如说画个同样的等号，从北京飞到上海，对，然后这一路你不困吗？ 也很无聊啊。 哎，飞机上你还能睡个觉， 嗯， 在那儿你基本上好，先开始有一些还不错的风景， 嗯， 然后慢慢的你看到的其实就是更多城市的一些景观，对，会腻，然后而且在天上也特别冷。现在是不是说的太现实了一些？本来是很幻想的一个画面， 本来很开心，说我飞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看到什么， 对，但其实到后来发现说，更多的是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你能看到一些就平时视角我们所看不到的一些景色， 就是 偶尔体验一下就 OK 了， 是这个道理。 还有小炫技，比如说追求女生的时候，好，跟你说我会飞，是很 你说的是那个、 哎、这个有点过分。 我前两天看那个《御龙》那个连续剧、就是我是龙，然后当你想要飞的时候，来到我背上来，我带你上天入地， 对， 你觉得哇，好浪漫 哦，真的是啊，这样的一个过程，我相信很多男生都幻想过啊。来，这边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我们继续这个跟着幻想走，《飞鸟和蝉》这首歌来自于任然。在天上飞的时候，作为一个小飞鸟是一种美妙，那很多时候落在枝头，慢慢的去体会夏日给我们带来的静谧，也是一种很美妙的过程哈。来， 你说青涩最大初恋，如小雪落下海岸线，季节某一天上演，我们用相遇的时间。你说空瓶适合许愿，在风暖月光的地点，第十三月你就如期出现，桥也不再遥远。你骄傲的飞远，我栖息的夏天，听不见的宣言，重复过很多年，被危险的思念堆积。

Hormone。听这首歌每次都会觉得周围有女生会得非常的提气，为何会如此？其实华晨妍这首歌就是送给她的一位女性朋友的、因为女性朋友在失恋的过程当中有一天让华晨妍来安慰她，她说怎么安慰你呢，所以就写了这首歌给她、所以很提气。 是没错、每次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我是个超人， 嗯， 然后或者我们平时在语境当中爸爸是个超人之类的，其实提到都是就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虽然我不能上天飞，对，我们也没有什么什么这个钢铁之躯、但很多时候我们在遭遇到困难或者面临到一些挫折的时候能够坚持的走过来，就这其实也是一种超能力哈。所以我们也见到很多的一些大家现在幻想的能力，不管是出发点还是最终的运用的地方，都是特别这种接地气儿的，特别符合实际的。比如说刚才这个飞行啊、结果到最后就变成了通勤方式。就像我要现在飞行的话，第一反应就是早高峰太堵了 啊、 我能不能就直接飞过去， 带着你的车一起飞，让你的车长出翅膀。 对，这个是更迫切的。然后再数数自己的年假，我干嘛还飞那么长时间在那儿看风景？算了，哪个最快走哪个哈。 对，如果让我现在找一个接地气儿的，我突然想到一个方法，突然想到一个我想拥有的超能力，就是迅速的学会怎么样和 DT 一样会说英语，非常流畅。 哎， 可以给我们来数榜，对不对？ 对，然后发现说在出去、 就反正不用背单词了 啊，给人当家教啊， 是是， 哎，特别好的一个，好。就刚才提到数榜，对，突然想起来，对，那个在北美那边的榜单全新放出、然后这边也是有着不错的一些变化。我们这边要看到的就是 Billboard 的 Hot 100榜单 Top 5 Countdown， Let's go。本周上榜第五名，实际上榜位是下降了哈。Kiss Me More Told Cat 跟 Cisa 的合作，本周排名第五 ，Number Five。超级动感的一首歌曲，也是强强联手 Lizzo 跟 Cardi B 的合作 ，Rumors 本周空降到第四位 ，Number Four。真是爱他呀 ，Olivia Rodrigo 这一首歌曲呢，榜位下降了，但是依旧排在前三名 ，Good for You 啊。喜欢 喜欢。 然后这个黄老板这一首歌曲在北美那边挺长时间才得到认可，本周上升一位，排名第二 ，Bad Habits， 所以冠军 还是他、啊。就是各国其实大家的偏好已经非常明确了。Kid Laroi、Justin Bieber 这首 Stay 保持在第一位 ，Number One。 所以你看，会英语的时候说英语的时候气场有多强 ？Top Five Countdown，Let's Go。 对，每天就留个这么点小口儿。 但我觉得很帅气、 不太过瘾哈。哎，但是呢，就接下来很多时候我们在去听到一首英文歌的时候，在里面我们可以也许就更快的了解到它的歌词，更快进入情境吧。 是啊， 是不是啊？这首歌给我们带来的情境，一方面是它电子的韵律，黄老板他的歌词，然后讲述的是两个人的爱情跟感情，然后更多的也是在 MV 当中， 吸血鬼是不是？ 也是飞来飞去的，蛮酷的，长生不老的。 chasing it alone. Conversations with a stranger I barely know. Swearing this will be the last, but it probably won't. I got nothing left to lose or use, or do my bad habits lead to white eyes staring at space? 一首 Bad Habits， 有听我说这个 MV 太诡异了。 对， 其实多看几遍就觉得还挺可爱的。 我最开始的时候看预告就被吓到了。 是吗？一个圆圆脸金发的一个。 对，但是他整个的配色什么的还让人觉得说有一点点小恐惧。 但是你看到后来他自己讲这个拍摄 MV 的过程，他说我就戴这个小假牙还挺可爱的。 嗯， 然后你就知道哦，这一切都是假的。 没错， 但是这样的想象再去看这个画面，就会觉得其实可以接受。 所以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那种化妆舞会啊，或者 cosplay 啊之类的，也是一种自己情景感的代入。 对， 自己穿进去特别的可爱，然后别人看的时候。对，可以有各种感觉啊。 所以你经常玩的鬼屋的人就说：“哎，咱们一起去玩一下。”我觉得不，绝不 是。 对，玩几次， 这也有一点什么，自己戴上耳机唱歌， 嗯， 对，然后你听到声音的时候，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天籁之音。 旁边的人烦死了， 我就是那个谁，然后结果摘下耳机来，嚯！ 对， 邻居都来敲门了。 所以你看，大家还希望有哪些超能力呢？我看到欢乐时光就说了，说喝酒不醉。 哎。这个 可能酒局比较多，这朋友 喝大酒不会大醉，对吧？但是就是永远自己能保持到一个微醺的状态。 哦，对，是不能醉， 那种过度其实或者那种沉浸还是挺舞的。 是的，是的。哎， 或者就是因为它始终是一个过程，对，然后自己去体会这个过程，喝到开始不省人事，那其实也是一种另外的感觉，醒酒快，或者说醒就醒，或身上有一个按钮，对不对？我觉得哦，现在需要清醒，因为。 那我明白他想说的那个喝酒不醉，他最重要的是不想体会那个醉的吐的那个感觉， 难受。对， 难受， 醒酒的过程把它缩短， 喝的真的睡过去了就睡过去了，醒来别难受就行， 多快乐。 嗯， 啊，来，这个一会儿我们 想的可真美， 是我们这可不是想的美吗？今天其实话题是想的美啊。来，我们一会儿继续看一看各位想的美的各种猜想跟留言。来一首更这个节奏也是好久没有听到过，潘玮柏再一次的出现，而这一次要把我们拽到真的是学生的那个时代，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超能力的感觉吧。 有断尾的超能力的小壁虎， 它既然又能够这个重新长出来，而且还能够各种爬墙上墙，行走在立面之上，壁虎漫步。 旋转还真的有点热，我头晕目眩，真的好渴。冰箱里面那矿泉水到底还有没有？桌上凤梨罐头突然开口，表情诡异，正面看我又在梦游。我从沙发掉落真的很久，这屁股趴在地上，口水一直流。醒来你在我的四周笑嘻嘻看着我。Here we go。 漫步，对待地板有礼貌是我们庇护一族最基本的态度。算你穿着二手的牛仔裤，你还是要有那一流的技术，完美演出，不是手脚在忙碌，辛苦就是酷，绝对是错误。 软骨精是大物，还是梦游在跳舞，我们这支舞的名字是叫壁虎在漫步，但 girl 不像蚊子傻乎乎，舌头一碰就抓住， 等待蚊子偏偏被我抓不住。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说什么叫壁虎漫步，是我创造独门舞步，是一种照独门舞步是一种。 Here we go, check. 还真的有点热。壁虎漫步又要停下。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Hello. Give it up. 壁虎漫步。 哈哈扎。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我是壁虎。 小时候男生的幻想真挺奇怪的， 幻想自己是壁虎，可以漫步在墙上，就爬墙呗。 对，然后因为那会儿好像家里的周边的壁虎还特别多， 嗯， 虽然家长就一直在提醒说你要离它稍微远一点， 嗯， 然后不然这个被它对有一些东西这个滋到身上以后， 嗯， 可能会导致你皮肤很危险，但始终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神奇的生物，因为我们见过太多只是在地面直立行走的了。 是是是， 对， 这倒是。 然后所以当时联想到的另外一个就是蜘蛛侠， 嗯， 对，因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女生可能不太理解的喜欢的超能力，因为蜘蛛侠他平时，而且很多电影里面他刚刚发现自己能力的时候就是趴在墙上的， 嗯， 对，然后一直往墙上爬， 滋出一根丝来，对 对， 就可以飞了， 是不是这个在女生心里也挺奇怪的一个， 是觉得没有那么帅， 没有那么酷， 但为什么不直接飞呢？ 对，我们就觉得能够尝试到不一样的就会很炫酷。 那倒是， 不过现实生活当中只要真有这个能力，你想不到这个施展的地方， 嗯哼， 对不对，就没事，你比如说我会的话趴这墙上一推门，嚯，你下来吧， 你趴在那个墙上也不是很美观，是不是？ 哎，所以哎，小时候现在在想就不太合理了。 对，啊，所以你看我们这边冬之梦就说了，他说他就渴望从小能够拥有有上房揭瓦的能力，就是可惜不会轻功， 嗯， 你看我就想到段誉凌波微步多么帅气， 跑得快吗？还有小宝抹油那什么那个 小宝抹油 叫什么来着， 脚底抹油， 他跟师傅学的， uh-huh. 也是啪啪啪几下往下一推，然后呼呼呼呼就跟漫画人物一样，轻功草上飞，马上就飞出去了。 对呀，那就是最帅气的样子。 对， 千万不要让我看到后面掉的那个威亚那个 事儿，逃命绝招嘛，那全都是啊。 是， 刚才提到蜘蛛侠来这边，第二部估计在明年会放出，然后叫《蜘蛛侠平行宇宙》，一部很酷的动画片的影片，很受欢迎。当中主题曲《Post Malone》跟苏芮莉的合作《Sunflower》。 Trying to lose. I stuck by ya. You're a sunflower. I think your love would be too much, or you'd be left in the dust. Unless I stuck by ya. You're the sunflower. You're the sunflower. Every time I'm leaving on you, you don't make it easy, no. Wish I could be there for you. Every time I'm walking out, I can hear you telling me to turn around. Fighting for my trust and you won't back down. Even if we gotta risk it all right now. I know you're scared of the unknown. You don't wanna be alone. I know I always come and go, but it's out of my control. And you'll be left in the dust unless I stuck by you. You're the sunflower. I think your love would be too much, or you'll be left in the dust. Unless I stuck by you. You're the sunflower. You're the sunflower. 蜘蛛侠更多的是在整个后面的超人宇宙，或者就是这种超级英雄宇宙当中，也是一个比较年轻跟阳光的形象， 而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对，他不说是能通过自己怎么样的牺牲去解救人类啊，从灭霸的手中讲，他更多的就是迎合小朋友对于那一种阳光的氛围气质的一个小幻想， 是代表期望。 对，没错。然后所以就这一首歌它叫做 Sunflower， 像阳花嘛。太阳花。 这边还看到草丘野真春说想穿越时空吧，就回到咱们前几年的话题。 对， 他说可以体验各种生活。 前两天你干嘛去了？ 这个就是飞的大发了一点，我们刚才还在说飞啊，他想飞得更远一点。 对， 这边还有泪落心田说读心术可以猜测身边人的想法。 哦，这个我之前还真没想起来， 但是我觉得 另外一首歌来， 我特别想有读心术， 太希望了。 因为你会发现你和身边有些人沟通不是很顺畅，你并不知道他们的想法，而且你永远不会知道他的想法，想法跟你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如果 所以这个时候有读心术，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 lost in translation， 就英文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词儿，我们可能在整个的这个语境的转换翻译的过程当中，然后会产生一些歧义， 对， 慢慢的大家就会迷失掉一些方向。 对， 然后包括两个人在对话交流的时候也是，你表达的并不一定是你内心真正多么的准确，而对方也不一定多准确，很可能这俩话就呛呛上了以后， 都 get 不到对方的点， 突然就封闭了自己，大家都就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过程。但如果上来以后就是好，我们现在有一个想法，我先看看你的，你看看我的，互相一摸脑瓜， 哎，好了，不用说了， 可以，我们80%匹配，剩下那20%我们今天聊一聊，完事了。 那倒也是， 太快乐了。 或者你和你的竞争对手，你要是能读心术的话，你就可以先发制人。 对， 嗯， 大家也都不用太客气了，对，先发制人， 都已经站 在对立面了，别人不会读，然后自己会读， 当然当然当然， 很强的优势哈。哎，想到几个电影，然后一个是什么最，我知女人心吧之类的， 哦， 好像是类似这个名字， 那个，刘德华，是 刘德华的，是后来的一个翻拍版本， 嗯，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嗯， 对。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原版的， 嗯， 当时是梅尔吉普森， 嗯， 对，梅尔吉普森演的也是我知女人心，倾听女人心之类的。从头到尾男人可以读懂女生的心思的时候， 嗯， 你突然发现他就成为了一个万人迷， 这真的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你以为女生不希望男生知道自己所思所想吗？ 对， 总觉得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你是为什么对我缺乏关心，你为什么我想要的你都不给。所以其实如果男人读懂女人心，对女人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男人会觉得说哎，好轻松， 共赢互惠， 哎， 生活当中突然多了这么一个向阳花，然后在照顾着你，然后永远在向你释放着阳光， 多好， 多美妙，对不对？不像现在他以为他在释放阳光，实际上他释放的是什么伽马射线。来自于谢天笑向阳花2020年的重制版。 无数个雨点

这歌选得好，我们今天全程好像都没怎么着地。 对，挺好，天上一直飞着吧。 是的，啊、 对，我们也不用飞多高，像之前提到的，对不对？飞那么累，然后我们可以就轻轻离地，填一种半悬空、半悬浮的感觉，就 半微醺的感觉。 对，然后就会有一种小小的快乐感、愉悦感哈。 怎么中午就喝上了？我看这边季星就说了哈，他发了张图说睡吧，梦里什么都有。看来他想要挺多，但总结了一下就四个字：心想事成。嗯，那就是 太多了。 意念很强，就是我闭上眼睛想要什么就来什么， 什么事儿都得顺着我的心， 喜欢谁就是谁， 没错啊。然后我自己想要受挫折的时候，你们还得配合着我。对，哎，有点这小挫折要扛过去啊，然后后来觉得扛不住，来心想事成， 对，不要有挫折啊，坎坷都移平了， 没问题。啊、 是 这种情况下，一般会出现在什么《黑客帝国》呀之类的啊。有一天你真正梦醒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不生活在人类世界了。 这边还有还想实现别人愿望的，我觉得他可能他生活当中自己一切都得到了，他就说我就想做神灯啊，实现别人的愿望。 嚯 啊！ 那每天就生活在灯里边，然后别人稍微磨 神灯神灯、哎、 磨两下就出来， 是， 哎，也不用什么， 你有什么愿望， 香火供果都不需要、 说啊，我做不到，你走吧。他主要是想看看别人有什么想法哈， 无非就是个寄居蟹嘛，是吧、 是 有个壳，挺有趣啊、我觉得大家思路慢慢也都已经打开了， 很可爱，大家留言 是这样的哈。哎，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其实我们可能现在不是每一个人都具备的一个能力、那也许以后就是比如说我们真正能够借助其他的科技科学的力量，然后可能到一个更加浪漫的地方。这其实也是一个我觉得现实跟幻想之间的一个小结合。就好比说刚才这不着地也提到了，我要贴着月球低空飞行的感觉。 哇哦， 有一天真的去月球看一看，对不对？ 到月球， 对， 是这首歌 私奔到月球、来这样的一首歌曲。 其实你是个心狠又手辣的小偷，我的心我的呼吸和名字都偷偷， 你才是绑架我的凶手，汽车后座的我吹着风逃离了平庸， 这星球天天有五十亿人在错过，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争宠， 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不再去猜测任何人心和心有什么不同， 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四汹涌， 这一刻让命运也沉默，让脚尖划过天和天，地和地，缘分的宇宙， 一二三牵着手，四五六抬起头，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让双脚去腾空，让我们去感受 亮可能因为离我们太近了，然后总会产生一些不一样的幻想，以它为中心、嗯、贴地飞行的去那边这个寻找浪漫的哎，找找嫦娥的、 嗯 啊、月球背面又是一个让人觉得很神秘甚至很恐惧的地方、 嗯、 啊等等之类的，总之离月亮很近的这些音乐也有很多哈。 嗯， 来我们这边这个看一看各位的幻想， 这边我觉得 我 程怡你看到是他吗？ 你先来。 他说的是起死回生的能力。 哦， 对，和长生不老又不一样。长生不老是压根儿没有那一回，没有那个过程。起死回生其实就是老也死不掉，就我们看那个电影， 太累了。 对、啊，我又活过来了啊！我又活过来了。 对，有哪一个电影里面就有过？然后是对于有超能力的人的一种折磨，对，然后会把你锁起来， 哦、 然后你无法逃离，然后你就一直在这种重置当中去循环。 嗯、哦，我想起来是金刚狼吧。哎， 金刚狼有这个自愈的能力， 有这个感觉、嗯、 但是有另外一个电影是好像他被沉在海底了400年、 嗯、 然后每天就是被、嗯、每天 N 次被你知道闷死然后再活过来，好恐怖，你不要这个能力。 所以这个电影就告诉你，对，这个不要这个能力，有这个能力对自己是一种痛苦。 你说的金刚狼也很痛苦、啊、就是他要注入埃德曼金属，那也是就 那一瞬间很痛苦，但是事后哎呦我很喜欢这个角色金刚狼，然后最后一部电影的时候是吧，我就哭得稀里哗啦，再也看不到这个角色了， 真是 就算别人来演那也不是修杰克曼、 哎、 但是那种自愈能力多帅气，然后他那个爪子多好看， 对、 嗯、 然后这个就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角色在 X 战警里边的小淘气、 哦、 Rogue 小淘气， 然后他是属于说能够汲取别人身上的能力跟能量的， 有，对， 金刚狼第一部里边做了个噩梦，爪子伸出来给他捅了、 嗯、 他摸了一下金刚狼，哎，结果自愈了， 对， 别人金刚狼命都快没了， 就是很多，我看今天有很多朋友就说，我就希望我们有能力，什么能力呢？七个葫芦娃的所有能力都在我身上， 嘿， 或者那种能力就是我可以吸取所有人的能力， 哎， 吸星大法， 吸星大法，怎么想的全都是这些哈， 就是一个满足不了我要什么都有。 哎，唯我独尊是不是？你考虑一下，就当时那个什么星宿老仙， 其实我觉得一个就够了，多开心。 没错， 太多了就是种负担。 真是， 嗯， 哎，爱人也是一个啊。 哦，当然， 对不对啊、 嗯？ 一个就够了。来，唯独你，来自于张新可。 夜幕般星光闪耀，想到你上扬的嘴角，多少美梦把我给环绕，就像我把你需要，温暖的拥抱温度刚好，流转的眼眸气氛微妙，期待好好收藏你的笑，是无法言说的信号，我想要变成变成你的依靠，再被你需要，穿过汹涌人潮，只要你微笑，这世界就不再喧闹，我想要把你拥入怀抱，再陪你慢慢变老，你知不知道你有多重要，唯独你是不可替代的美好， 把你拥入怀抱，再陪陪陪你陪陪陪你慢慢变老。你知不知道你有多重要，唯独你是不可替代的美好。我想要变变变成变变变成你的依靠，再陪陪陪你陪陪陪你陪你需要，穿过汹涌人潮，只要你微笑，这世界就不再喧闹。我想要爸爸把你爸爸把你拥入怀抱，再陪陪陪你陪陪陪你慢慢变老。你知不知道你有多重要，唯独你是不可替代的美好。 张新特这首歌是前两天我刚刚和张新特聊过天哈、 嗯、 这是他新发的一张 EP， 就是十八岁的未来信。相信吗，这个孩子就十八岁，刚刚参加了创造营2021，刚刚下岛，然后发了自己的首张 EP。 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刚才 Miss Kirana Lala 说的哈，说天龙八部电影里的这个巫行云返老还童。 嗯 嗯， 一方面就是整个人生其实已经阅历过，然后也有一个从年轻到老的过程、 哎、 然后之后还能再返回去， 就都经历过还能重新尝到那个最新鲜的感觉。 对，就这就是当时在看到另外一个电影叫本杰明巴顿什么故事传奇之类的、嗯、布拉德皮特演的、 哦、 他生出来是一个小老头。 哦，好像有这样一个 对吧 印象， 慢慢 对， 然后就开始经历自己返老还童，反着来的、 嗯、 到青春壮年，看着身边的朋友开始变老、 嗯、 然后到最后他越长就变成一个小朋友了。 嗯， 对，然后这个过程其实就很奇妙，会让人有一个逆向的思维。对， 然后反复又反复一天，自己也挺痛苦 也挺累的 是吧。 对，然后正好这个告诉你说可能六十年后啊、嗯、我们这个有一个什么样的好的时机，拄着拐棍说这我也比不哎，反正 不到了， 大家都会对于这一种不断的循环，然后或者说更多的一种人生体会有着很好的幻想、 嗯、 我觉得这可能都是对于时间上的一个更充盈的美好的愿望。 没错没错，当然还有一些人的想法就是还比较接地气，比如说 Miss 梁说那必须是过目不忘啊，作为一个即将老年痴呆的半截人，过目不忘是最期待的超能力。燕玲其实之前也说过，燕玲说过目不忘、嗯、超强记忆力，也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大家都好谦虚啊，我也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大家才几岁呀、啊、28吧。嗯， 非要我们一直谦虚下去，我是不是也得？我也觉得，别，没有了。 我觉得真的是，有的人就是过目不忘。 嗯 嗯， 博闻强记，很多时候就是当我们生活当中不断的在接受到一些好的信息的时候， 嗯， 你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很遗憾的是，对于我们这种一闪而过之后，大家就忘记了。 对。 就总是在随便，哎，我曾经想过一个特别棒的一个句子， 嗯， 看过特别棒一本书，现在在复述的时候难了，这可能是一种小小的遗憾。 这个遗憾就好，还好过像我这种是前天刚刚跟他说了明天咱话题是什么，然后哦什么什么跟你说了一遍，坐了电梯下去又忘记了、 嗯、 然后到门口说拜拜明儿见，哎明儿咱们话题说的是什么来着。最怕就是再给你发一条微信，对不起我还想问你一遍，我还是忘记了。 特别的快乐， 好恐怖，会不会很烦。 来哎，这边、嗯、哎，提到能力，就是小时候我们背过无数的诗，但始终、 哦、 对吧？甭管你当时背得快背得慢， 没有作诗的能力， 谁会写呢？ 嗯哼， 对不对？来，吴克群他会不会写另说哈？但这首歌起码希望自己能够有写诗的能力。 爱情是一种怪事，我开始全身不受控制。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 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爱情是一种怪事，你的笑容是唯一宗旨。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在你心里什么位置？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写词，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 连上了，我什么都能忘，就是不能忘记你的名字。 嗯， 看来也是希望有过目不忘的这个本事。 对，写诗写到最后就发现重复的写名， 实在是不会写，但有这个心就可以了嘛。 对，没错哈。写诗这事儿确实不容易，然后刚才也看到有朋友提到了说，古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啊，起码我会念诗，我能体会他的情境。 嗯， 所以作诗其实不难，但是熟读唐诗三百首，就你必须得有这样的一个积累， 对， 掌握了一个语言的运用或者它的一个韵律， 嗯， 或者它体现的一个情境。小时候在学这些诗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你背完了， 嗯， 你可能在长时间以后就忘了， 对， 就除非说他诗里面的这一些意境跟情景，好多描绘风景的哈，那些你亲眼见过，或者说有这一当。下你就觉得只有用这几句诗才能来表达体会美感的时候印象深刻、 嗯、对对对， 那不然就真的就忘了哈。在、当年再书背也没啥用。 所以我们再看看在我们的听见 FM 正午星光聊天室哈，其他朋友们想拥有的超能力，比如说这边小仙女就说了，少林足球里面最后结尾赵薇路边停车的时候车位特别小，她直接用掌力把车推进了车位，然后特别潇洒的转身走人。 对， 好想拥有这种掌力。 对，那其实不是赵薇，我突然想起来了 啊， 那一个画面，那不是赵薇，就是最后因为功夫足球获胜了， 嗯， 所有人都学功夫、哎哦、每一个人都有这种能力。 嗯， 然后当时是一个上班族的，好像一个女的， 嗯， 然后停完车以后发现停不进去，哗一挥车就进去了、 哦、 然后什么在街边修剪那个路边、 嗯、 叫绿化带绿植的，然后拿着两把剑翻着圈的跳着舞的就开始在那修。 这个时候我真的好想有过目不忘的能力，我是看过少林足球，但对这个桥段一点都没有印象了哈、 嗯、 但这边嘟嘟说了哈，他说我想拥有哆啦A梦的能力。 嗯， 这个和刚才这个阿拉丁神灯异曲同工， 是满足别人的这些心愿跟跟愿望，对不对？ 对， 还是挺棒的。 是， 主要有这么一个兜啊，什么问题都能够解决。你说你要直接把那兜每天掏出来一件玩一玩，该多有趣啊！ 多开心， 真是哈、啊。哎，其实也是挺无私的一种想法，服务别人。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来自景荣，《偏偏是你》。 走过的路依然还是那条街，记忆老回相遇的季节，一次又一次的我劝自己别再纠结，不该再去想那些细节，我们是飞向天空的风筝断了线，不知道那颗流星坠落到地平面，模糊了双眼也渐渐都忘了时间地点，这场戏我们俩不必争谁是导演，结局都是道上一遍，也许早干脆点比较好一些，为什么偏偏是你一遍一遍拨动我的心弦，融化冰冷的世界，我在下雨天淋湿在你的唇边，渐渐我们一点一点不堪重复走到了要分开的边缘，当我们的爱在渐渐的是飞向天空的风筝断了线，不知道那颗流星坠落到地平面，模糊了双眼也渐渐都忘了时间地点，这场戏我们俩不必争谁是导演，结局都是道上一遍，也许早干脆点比较好， 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各位来宾，上榜一级保护动物的是穿山甲。 穿山甲因过度捕杀、栖息地被破坏等原因，数量急剧下降。2020年6月，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有请穿山甲发表感言。 我特别激动。感谢人类以为我的鳞片有药用价值，尽管它和人类的指甲没什么区别。

这边看到想改名说，小时候看《西游记》，好想拥有孙悟空72变的超能力。 没错， 嗯， 什么都能变，想变谁变谁。 哎， 变到最后我发现长得都一样，就是有毛跟没毛。 但是关键还有一个能力，好像刚才我们有听众提到说，想要有孙悟空的金箍棒。 哎， 嗯， 那个东西实在是太好用了， 可以变大变小，放到耳朵里哈。 对，能飞来飞去的， 是还可以 帮听你指挥， 帮人你打架。 太厉害了，就是人工智能嘛。 对，飘一下那个棍子出去，然后就开始把所有人干坏人都打趴下。 幻想都很神奇，而且都很相似，就像钢铁侠他有一个，对不对？ 嗯， 或者雷神之锤，哎，啊，大家都有过这种类似的感觉，对，听你指挥哈， 嗯， 72变类似的这种这个变身变模样的， 嗯， 想到就是 X 战警里边那一个蓝色的皮肤的女生， 哦，是， 对，然后黄眼睛嘛， 嗯， 大表姐后来是她演的， 嗯， 就变成一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 哎，这个也可以， 超酷的。 突然有一天我变成千纯来，怎么着？ 俩千纯，真假美猴。 对， 对， 你得好好分辨哈。 嗯 嗯， 大闹台长办公室， 不用不用， 就这种感觉 是 也会很有意思哈。当然就是体会，其实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转变，体会不一样的一种感觉跟人生。其实背后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哈。 是，或者说像小蛙哥说的，想让拥有化解矛盾的超能力，哎。你们都别打了， 对， 听我的，对吧？谁不听话，我敲打敲打谁。 哎呦，平和一点，就那种也挺舒服哈。 嗯， 好，来这个提到孙悟空， 哦， 有谁演过孙悟空？对，大圣，嗯，当时最恐怖的一个大圣，我是觉得，因为最后就变身了以后哈，黄渤收我为徒。 走在江边才叫江湖，路是路，人走在路上才叫路途，问是问。有了孩子都叫父母，父母的父母都要入土，都要入土。风是风，人迎着风，所才叫风流。天是天，人心忧，天文才叫天赋。阴是阴，树是树，上了年纪都叫大树，大树的大树都会糊涂，哈哈，都会糊涂。江湖长路，谁能说我为主？告诉我那些要随风，那些要刻骨。人间万物，谁能说我为徒？告诉我那些该大笑，那些该痛苦。人扶着人走才叫人物，心是心，心贴着心走才叫幸福。天是天，哭是哭，爱子太深才叫师父，师父的师父都有领悟啊。 人间万物，谁能守我未土，告诉我那些该痴狂，那些该世俗。 影帝终于想起来自己还曾经是个歌手，发了这张 EP，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是， 但是我相信没有人可以抵挡黄渤的魅力。 嗯嗯，自己也是一个吃过苦，然后同时从演戏很认真的角色， 对， 友情 演小人物， 对，有这个有笑有哭， 嗯， 然后这个有血有肉， 是 演一些喜剧效果的，对， 哎， 然后像《疯狂的石头》里面，他全都可以驾驭。 是的。 这个就是非常的厉害， 演一个老板我觉得也可以， 对， 嗯， 然后综艺里面也行， 是 有效 量，很幽默，还能做主持人呢， 很聪明，哦， 哇，他十八般武艺啊， 没错， 好吓人， 吃过苦的人就是不一样， 对， 啊，对，所以写这首《收我为徒》，我估计也是就是他过去的心路历程， 对， 然后一直在江湖上各种闯荡， 嗯， 里面提到江湖嘛，那，嗯，可能当时作为歌手的时候四处游走，为了生计奔波，那会儿真的想说，我愿意吃苦，我愿意学艺， 嗯， 谁能收我为徒哈？ 对，或者说人都有慕强的心理嘛，对吧？我希望我能快速的从一个人的那里学到很多可以在江湖上行走的本事， 对， 就不要再吃那么多苦了，有点太苦了。嗯， 怎么说到那么苦？好，我们幻想一下。 好的，我们想一些开心的事情， 把这些超能力的这个想法延续下去。 对，这边五号线说了哈， 嗯， 卖啥啥跌，买啥啥涨。 哎，这可以，啊， 可以可以， 你不考虑别人了吗？ 一起来， 啥都涨， 我们一起来。 哎，不过他想的这个确实有涨有跌， 嗯， 一个双面性。这边就看到洛凡依晨也提到了， 嗯， 就是刚才我们提读心术的时候，了解别人的想法。嗯，哎，他希望是说我需要一个口头沟通顺畅，哎，我又能说又能沟通， 嗯， 然后对内心还有加密的特异功能，别人读不了我。 等一下，就是他可以读别人，别人读不了他。 他口头表达顺畅，但是没说读别人，所以哎就不知道了。 哎， 这是个什么意思？ 但是我知道这个啊， 嗯， 这个我们来看，嗯，他说此刻想拥有把晴天变回来的能力，就有种雷公电母的感觉。然后 现在天不晴了吗？ 不知道哎，嗯，我看不到外面。 是， 但是我猜可能就比如说想要下雨的时候呢，说哎雨停。哎，很多这个古偶小说或者古偶连续剧里都有， 对， 这种男主角说：“哎呀，下雨了，千万不要淋着我的宝贝，来，雷公电母把那个收一收啊，把天放晴。” 对，你说他厉不厉害？ 对， 就是天晴不晴的，还不自己动手，还要招呼雷公电母都得听你的， 有权利， 真厉害哈！ 嗯， 来，继续听到的 Super Girl I Wait， 萧亚轩。 坚定，眼前的男生让我有一点点动心，今天的口红替我说什么，像与众不同，勇敢点点，畏畏缩缩，我不怕用苦向你释放出了什么，我不怕追求爱家的眼神，你还没多苦的恋爱是我们的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如果有超能力，我希望把这些歌手的口吃都治一治。我想做苏 拉拉拉什么的。 对，我想拔拔拔 拔拔拔 拔拔，抱别抱爸爸，抱我就行了啊！ 我突然想到，刚才这首 Super Girl 可以送给刚才我们有一个小仙女，她想拥有那个超大无敌的那个掌力啊，特别的女汉子的那个女孩。 是，没错哈，有这样的能力很厉害。刚才还有朋友提到说，就是我这一双手并不一定有多大的掌力，但是我可以来治愈别人的疾病。 哇，也很好， 我不用学医啊，我不用说真正开刀，因为那个确实对于我手要稳，心要细， 然后我还怕血， 对，还有更多的心理知识， 就不需要， 不用，我 手一挥。 我们不说那种伪科学的，现在好多什么气功一抹就完事儿了， 对对对， 不讲这些，我们只是在幻想一种能力。 没错没错，但这边还有一个 super girl， 你想不想记得？就是 Dew Pure 说的，我记得当年《家有仙妻》那里有一副神奇的手镯，非常的让人喜爱。 白色的 那个手镯的超能力是人人都超想有的，那个我是何丽丽啦，就是那个，你记不记得？ 对， 但是她的老公好像长得不是很帅气， 没错， 所以就很多的喜剧的效果在里面。 哎，就估计很多人就是女生想要这样的一个手镯，然后。变成一个炫酷的女生，对不对？然后男生来说，就希望有这样的一个老婆。 哇，一步到位， 收我为徒啊！但是这边是收我为老公的感觉， 对， 蛮有趣的。来，继续，我们今天再一次出现李荣浩啊，这次是在这个音乐录音室专辑当中的声音。哎，我们好好的。 日落照在脸上，热热的。这周末去哪儿玩呢？靠在我肩膀，你自言自语，把袖口一角卷起，夏天要过去。听说午夜会有流星雨，买好多吃的东西，拿给我看你抄写的歌词，小时候胖的样子，关于你的事，我们好好的，我们好好的。求你给我第一个拥抱，你害羞着撒娇，我们好好的，偶尔是会有些小小纷争，你留的灯旁边饭盒像这样写着，我们好好的。 这样写着我们好好的。你溜达的旁边饭盒上这样写着我们好好的。 好了，甭管混这个自己的幻想当中有什么样的能力， 对， 甭管想要去通过一些不切实际的手段我们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做梦一场都 OK。 着地了着地了。 对，我们落回来。 对， 就是平日常的生活工作我们还是要好好的认真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完成。 对，哎呀，有时候 CP 吵得太深入人心，总觉得李荣浩唱什么都在唱给现在的现任妻子。 没错， 我们好好的那个饭盒就是你杨丞琳留给我的，上面写着你的标签、我们好好的，我们就一定要好好的。 而且自己那一个爱人确实也是笑容甜甜的。 对， 就是有一种想要去被他就呵护他的感觉， 是 而不是家有仙妻，对不对？ 被他治的感觉。 就觉得我们好好的是求着你少用点魔法吧。 对，你放过我，求放过。 今天中午就像做了一场梦啊，我们这个大胆的幻想一下， 我们回来了， 没事做点白日梦挺好。 是、 辛苦当中回过来之后呢，我们用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 Dream 梦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好，梦醒时分，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千春， 明天跟各位再见了， 拜拜 喽，拜拜。 조금 읽었어 지금 말해주긴 간지러워서 말하기 싫어 그리고 이런 건 말하면 안 된대 Dream 다신 꾸지 못하는 너무 기분 좋은 꿈 나는 네가 꼭 그런 것 같은데종일아른거리는너무기분좋은꿈그게바로너남자로울린데 I know She knows 사실내가봐도그래근데가끔불안한기분이들땐혼자서울적해 하지말그렇게자신있는얼굴을하고있으면서 종일아른거리는너무기분좋은꿈그게바로너 Well I don't care even if you're a sweet liar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北广购物超级品牌日，8月25号至8月27号期间，在北广购物订购海参、红酒、茶叶类商品，购物金额满300元减30元，满500元减60元，满800元减90元，满1000元立减11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以下是广告时间。 哟，这屋里可这什么味儿那么香啊？哟，李红，你又跟着吃这个独食啊？你可吃什么呢？吃那么香？ 嘿，这不是前些日子我们的听众一直说是这个找不着这大红包的肘子吗？ 哦， 这不是刚来了吗？ 哦，来了来了。哎呦，这个肘子我也觉得挺好吃的， 是吧？ 啊，这个真的是挺香的，而且它这肘子上没骨头，特别直。 而且呢，您看这边一袋嘛，一袋250克， 半斤 那个肘子，里边没骨头，而且味儿特别好。我告诉您，这个买这熟食啊，还得是看咱们这北京的老字号。 那可不是，人家在用料啊，在工艺方面呀、人家都是特别的到位。